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大肥看天下，哇！又见到我啦，一个礼拜做足七日，因为咧有多嘢要开始，即系要谷啦、宣传啦，同埋点解会提早录咧？应该听日录嘅，有吞口水。因为点解咧要提早录咧？因为都要多谢大家嘅两日内三日，所有嘅1270多盒嘅猫山王。好似打风咁冇晒全部清晒，咁多谢各位支持啦，尤其陈生啦，因为陈生寻日上嚟真係呢就同我攞咗400盒，咁佢攞400盒呢就我呢就蚀几十蚊盒啦，咁佢呢就送俾一啲即係我哋嘅社区会堂啊，就送俾啲老人家食，咁呢就一间今晚夜啲呢都嚟搬雪柜送㗎啦，咁样咁变咗佢多咗400，咁其他就真係唔好意思，因为我而家录节目之前呢尋晚都有人打电话嚟。咁都系啦，咁手快有手慢冇啦，如果听节目一出节目即刻揿听嘅，咁咪即刻讲得切囉。咁而家真係冇办法啦，真係即係一盒都冇啦。咁都多谢大家嘅，其实做呢一节节目就係为咗多谢大家啦，网友嘅支持啦。第二啲果干都冇啦，有个上嚟攞都冇啦，一直使任啦，几百包嘢啊，都唔够啲月饼多啊，咁啊冇啦，真系咁啊好食嘅，但系都冇晒啦。咁另外，再讲少少优惠啦，喺九月，因为我哋预算十月一号搬晒噶啦，咁九月一号之前上嚟买健康食品。逢系买2000蚊嘅，咁我哋咧就会有三只颜色嘅，呢啲咁嘅咧就系戴住手做运动啊，或者好似老人家咁啊，量住血压啊，可以量住心跳啊，或者嘅表俾你戴身嘅，咁咧可以随便啊，你帮衬2000蚊，你就嚟攞一只啊，咁啊最紧要我唔会主动溜你噶，系即系证明你系睇咗我哋啲片啊。支持我哋，你上嚟买2000蚊，攞只翻去，咁啊健康无价啦，咁希望大家啊呢度有只绿色，隔篱有只橙色，咁啊仲有黑色嘅咁，啊诸如此类啦咁，咁我希望咧就大家即系可以嗰个好啲嘅中秋啦，咁唔好闹我卖广告啊，唔卖广告冇饭开。因为有人成日闹我嘅，话我卖广告啊，头嗰几分钟咩？讲翻正经嘅，今日打大风，寻日咧就大兜有落咧就已经讲咗噶啦啊！咁但系我哋香港咧而家迎来最大最强嘅风暴山竹，山竹咧就比较凉啲啦吓，即系食嗰啲山竹凉啲啊，唔系个个食到嘅。咁如果寒底又唔食得添，咁睇下我哋香港人系咪虚不受补啊，定系寒底啦？咁但系咧，每一次打风都好啦，又见到啲好多追风者啊，跑来跑去啊，我冇问题。其实香港人咧太过安于，即系呢几十年啊，冇地震，冇咩大天灾啊，包括对政治方面啊，对金融呢方面啊，都冇一个危机感啊。所以好可悲嘅，如果真係出咗事呢就唔好做埋晒啲我哋最憎嘅输打赢要嘅嘢囉。所以应该星期六星期日冇乜嘢，即係返屋企安安全全。唔好走来走去，本身我星期日諗住拍啲嘢嘅 做节目嘅，譬如三教九流啦，一个过去中港车司机啦，啊，咁本身就揾咗罗师傅就做三教九流嘅嘉宾嘅，做两集啦，我而家都未联络到佢，咁要取消啦，即系早话咗俾人听添先啦。咁下个礼拜二我本身出外景嘅，都第一次出外景啦，都可能都要取消啦，因为天雨关系。呢、這个最强嘅台风咧，山竹咧，嗰、那个风眼咧就大过个香港。个面积啊，劲唔劲啊？时速中心风力260公里，快过高铁，我哋嘅香港高铁吓。佢、如果用飞燕嚟比，飞燕系42，山竹系48。香港嘅天文台好少，好少啊！预早四日话俾你听，星期六、星期日打风噶啦。冇，澳门最好笑。点解澳门最好笑啊？打到嚟啦，打到嚟啦！经过上次嘅天灾、死人、水浸，最高预防方法嘅就好似我哋重阳节环境咁。哎呀，有啲唔好嘅嘢嚟，你嗰日避上山啦，而家都系执拾细软，睇下边间屋、边间屋企买定餸、买定粮啊、买定菜啊。呢两日咧就千祈唔好出街，咁啊走咗上山就啦。啊，或者揾个高处避。澳门嘅最强预警风暴嘅行动就系、叫你自己匿埋啦，匿上山啦。喺一个咁高、即系咁繁荣嘅社会，系咪好笑呢？哎呀，多谢阿捞哥啦，因为我讲嘢咧，因为我做咗棚牙，咁有时讲嘢咧就即系变咗咁啊。咁佢话：喂，你系咪有事啊？见到你讲嘢，其实我正常讲嘢冇噶，系只不过话怒气大声咧就会咁样。咁佢话：哎，系咪身体有事啊？多谢捞哥问候啦。咁啊，系因为做咗棚牙，咁啊。冇办法啦，咁都系呢啲啦，咁可以平心静气讲，咁咪冇呢个样咯。咁第二咧就系、呢个风真系打到嚟，佢比天鸽日本啱啱横扫完嘅飞燕仲要强，比温带仲要强，大家真系小心啲。所以咧，香港人嘅危机感系真系低嘅，但系同一个旋风，同一件事即将到来，就是 iPhone XS 三峰齐集讲，犀利，最强 iPhone 系咪啊？由6000多蚊至到11000多蚊，号称最强最快。咁如果咧，大家咧就，但我睇炒唔起咯。咁如果大家真真正正咧，就避风之余咧。多啲睇下我哋啲片啦，咁最强 iPhone 出咗，咁大家留意一下啦，如果送一部俾我又唔介意嘅，咁但係我就希望大家小心啲囉，係咪？其实呢一节呢做嚟其实就多谢大家，因为猫山王有你哋嘅支持，暂时都好啦，真係喺两日唔够，三日唔够，完全一盒都清晒。咁亦都多谢陈生啦，令到我哋虽然蚀咗，咁佢又出钱，我哋又蚀少少，咁我哋仲系送货，咁呢就令到社区会堂下嘅老人家呢可以试下食猫山王冰皮月饼啦，即係有今生冇来世㗎啦。咁我唔知人哋呀，总之我呢单就摆晒出嚟就係咁样啦。下节翻嚟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